划过了，无人能见到，细细里的眼神是在那祷告，透明的渔船等我在闪耀，一闪一闪像谁在那等号，明晃晃的香气也改不了，弥漫在人群中的火药味道，暗香谁已经倒下，停止了喧闹，墙渐渐的香默默的走掉，转身切开脚步声谁追，岸边浪花背了我一夜，子弹穿越又是彼此也更直接，让这伤痕难辨的世界更明确，交给风用沉默解决，配合不洒哭边打离别，别动，谁对着了枪口？你动，你动，听我冷静的说。枪声击中，有人在不远处叹息。私下的正义在夜里为之沉睡。未等的血，还有那烟硝味。关于荣耀，我转身拒绝再写。这雨后，树安静了一切，这画面树完整了一些。 别动，别动，谁对着了枪口？你动，你动，听我冷静的说。 没有风的无可秘密要讲多久，九九里的空间具备是谁的手， 故事了解庄园落叶纷飞，谁去谁别没有名字的季节， 谁去谁别没有名字的季节。